Hello， 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6:05，这里是 MyFM 100.5音乐快速路，我是一斌。 嘿，我是瑞，今天是12月7号星期三啦。 哦，是呢。 哎，一个礼拜的中间哈。 我现在有一点不是我自己了，我控制不了我自己了。 啊、又怎么了？ 因为就是昨天上完节目，12点下，今天早上我又来。 啊，大家听众粘性啊，粘着你啊。 粘着我。 嗯。 好。 就是一杯上节目，12小时一直上， 谢谢你们的爱哦，我也爱你们， 一直上一直上。 好啦，那今天呢，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是特别的，因为今天是下雪节气，大雪节气，就是很多人说大雪节气得下雪呀、啊。 我就刚刚我以为你在那咳嗽，我以为说那个比较冷呢，因为早上我过来的时候确实外面挺冷的哈。 冷吗？ 怎么？ 我已经在睡了。 你的状态已经冻僵了的感觉啊！ 就是可能是当你很困的时候，外面冷不冷，你已经完全不 知道，已经不重要了，麻木了是吗？ 是的。 哎呦， 说到这个大雪节气哈， 嗯， 那大家都期盼着说大雪节气，如果这一天下雪的话就好了。 嗯，对。 其实是这样的，如果呢今天在这个节气的时候下雪，那预示着明年呢就会是一个丰收的年。 啊，瑞雪兆丰年。 对对、啊。然后呢，在这个节气的时候啊，要提醒大家，要多吃一些好吃的。 哎呦， 人家说 最重要、啊， 冬天进补，开春打虎啊，要多适合吃牛羊肉啊、木耳啊、大枣啊，提高防寒的能力。 我以为那开春打虎得三碗不过冈，先喝一点。 而且呢，还会有这个天干气燥，要多补充水分啊。 哦、 女生呢，要多吃藕啊、梨呀、这些东西、 哎，这就挺好的啊。 还有呢，我们今天呢是大雪，下一个节气呢就是冬至了啊、冬至就是特别冷了哦。 哦，那可恐怖了，哎呀！ 是， 我真不知道那时候我需要包裹成什么样。 现在不是已经是包子了吗？ 不用说的那么直白嘛。 我期待着你包子卷馒头，馒头卷包子的， 说的我饿了 造型哈。那现在就新年就不远了哦。 哎，很快。说真的，这个一年一年，年复又一年哈啊，就相当快啊， 又一年。我相信大家都很期待了。可是呢，今天早上我们除了说春天啊，除了说冬天之外呢，好像就期待着春天什么时候到啊，是不是、 夏天什么时候到啊，天冷的时候就想着天热啊，天热想着天冷啊。 但是我们就还是要先迎来春天咯。 哎呀，春风的感觉啊。 有请陆先生乐队春风十里。 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我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不离开，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上了门，莫名的情愫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

Hello，Hello，来自杨丞琳的打招呼啊，未来 Hello，OK， 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Ray， 我是一斌，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哈。 好的，今天呢，全天最高温度8度，最低温度0度，全天是晴转多云，晴朗的好天气。 啊，虽然是晴朗好天气，但是在今天早上之前呢，今天早上啊，还是有大雾的天气啊。 哦， 其实我昨天看了一下，本来今天不是风力3到4级吗？就是这么任性啊。这周还是有很多大雾。那明天的天气呢是-2到6摄氏度，多云转晴，北风4到5级，依然会有大风啊。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哈，你说那个 SOS 它是求救信号对吧？它不是是字母缩写吗？ 不是 这个呀。 嗯， 那是什么意思啊？ 你知道 SOS 大家都知道就是求救，但是呢，到底为什么是 SOS 不是 B2B 呢？ 这跟 B2B 有什么关系呢？ 就是你知道为什么他选用 SOS 吗？ 这还我还真不知道，我没有想过这问题。 对，它其实呢，原本不是求救的信号，它是国际的这个摩斯密码里面的救难。 Morse, 对 ，Yeah， 摩尔斯密码。 就回来。然后其实呢，它是没有任何的意义的，它并不代表求救，只是因为它在电波当中啊，在解码的时候，它是最难辨认出来、最难解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组合，所以呢，后面大家慢慢的演变，就把 SOS 变成一种求救信号了，就是。 就是那个滴滴滴滴滴滴， 对，别人很难辨认， 嗯， 因为别人很难辨认，所以呢，你在向别人就是偷偷的求救的时候，可能只有对方能够知道。 原来这个意思啊。 我是不是很有知识？ 可以， 可以，智商高 不 高？ 很不错，很棒的， 可不？ 你知道 SOS 啦，我们也发一个 SOS。 救命啊！艾瑞要逃跑了，快去抓他！ 救命啊！下面这首歌叫《失恋了》。 失恋了，对。每次失恋的时候，我们的心情都特别想发一个 SOS 哦。Come on，阵线联盟。 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听说你也曾经爱上过他，至今也同样无法自拔。你说你学不会假装潇洒，却叫我别太早放弃他。把过去穿梭成一段神话，然后笑彼此一样的傻。我们这么伤心，永远得不到回答，到底他怎么想？应该继续猜测吗？还是说好转好了吧？找一个承认失恋的方法，让心情好好地放个假。当你我不小心又想起他，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听说你也曾经爱上过他，曾经也同样无法自拔。你说你却不会假装潇洒，却叫我别太早放弃他。把过去穿梭成一段神话，然后笑彼此一样的傻。我们这么记忆里画一个叉。 好音乐聚集地就在 MyFM。 你好，我是张靓颖。 MyFM。 谢， 哇，继续跳舞、啊、 回来。这里是 MyFM 100.5音乐快速路，我是一冰。 哎，我是 Sherry。 那个 shut up and dance 不就是叫你不要说话继续跳舞吗？ 是啊， 那我就跳舞了。 那你就 shut up 吧。 但是啊，但是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就因为我们已经关注这事儿已经关注了很长时间了， 对啊， 好像有大半年了哈，就是关于王菲的演唱会哈，2016换了一场，这次呢终于确定了她的票价是多少钱了。 多少？ 我来说一下哈，那个 别吓我， 那个呢，这个票价这事 不要吓我好吗、 啊？这个票价这事啊， 好好说 啊。好好之前不是一直说什么23000吗？ 啊 这次说一下，看台的票价为1800元和5800元，还有7800元这几个档次。那那场的票呢，依然是还没有放出。最主要的是，每个人呢只能限购2张。 也就是说，你只能带着你的爱人去。 对。 或者带你一个朋友。 只能限购2张哈。 另外一个朋友都不能行。 那就不行了。 哎呦， 买不到了。 主要因为太抢手。 哎，你要明白，这只是一个看台的价格，那场的还价格还是没有放出来，还是。 那肯定会上万啊！你想他的这个外场已经是7000多了，对不对？ 1800、5800、7800，我真不知道1800是在哪儿看了。 听王菲的歌好贵哦。 那可不， 可是你知道，就是我们觉得卖场7800有一点贵，大家并不这么觉得， 这刚开始卖票的时候就已经抢没了。 这么快啊？ 对， 秒杀。 人家是预售就已经没有了，现在木有了。也就是说，咱们跟人家说，听众们啊，现在有7800。一上网看，木有了，哪来的7800？ 哦，这个意思太快了啊，太抢手了。 当你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其实它也没有了，已经没有了。 哦，是。不好意思，说的有点迟了哈。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不好 意 思 啊。 你知道就是7800，对不对？我们得安慰大家一下，是不是？你就是太喜欢王菲了。7800，机票呢？我觉得那两天上海的机票一定会涨价呀。 对 不对？ 一个人的影响力有多大呢？在这儿就能看出来了。 和地球磁场也要有关系了，因为太火， 地表最强。 好了，那我们说了他，就是音乐真的是，我觉得能够卖到这个价，嚯！ 真的 啊， 因为他的嗓音确实没得挑，很空灵的感觉。 OK， 像你这种忠实粉就是会给他很多的形容词，可是在我们的音乐快速录当中呢，不要甜，而且你还能够纯纯静静的享受他只唱给你听 啊。此时此刻就王菲陪在你身边， 是的。同时呢，也是一首他的最新单曲，很有意境的歌名，你在终点等我。

我小的时候就缺少这样的一个明星。 艾瑞，你可以的，现在再告诉你也晚了呀。 明没有完好吗？ 艾瑞，你可以再长帅一点的。 没有完好吗？还可以，还有机会好不好？ 那你加油啦，把我的照片都贴在你的吉他上。 嗯， 好了，那其实、 可以去贴啊。 可以，一会儿我私下把我照片给你啊。 OK， 贴了啊。 那其实就是张艺兴喜欢林俊杰这件事情已经不是一个秘密了，几乎大家都知道，连他的粉丝呢也好像都喜欢林俊杰了。 哎，我也挺喜欢的呀， 都加入我们的一个队伍了。 我也挺喜欢他的。 我们是林俊杰党是吗？ 对。 就会觉得好像他的音乐比较的火。 对，没有挑剔感。 对。你知道为什么就是林俊杰他最近又重新火起来，很多人说是因为这个梦想的力量 啊。对啊， 可是呢， 不是吗？ 刚昨天有人这样发帖，就说哎，林俊杰最近又火起来啊，是因为综艺节目。底下的粉丝不干了，林俊杰本来就很火，需要你这个综艺节目吗？ 等等， 他本来就唱很好。 那个帖是你发？ 不， 回的吧？ 并没有，就是当时我看到之后，我想看看大家怎么说， 有共鸣哈。 于是发帖的这个人火了，就是无数的人会反驳他， 口水剧。 但是在梦想的力量里边呢，你会看到他这个林俊杰确实唱的。 不一样才华的一面哈啊！那说那么多，你那说到林俊杰，你是说了一天也说不完的事儿啊！来听一下他歌吧。 在这次的挑战当中呢，其实有一个素人去挑战林俊杰的这首歌，《Sun Hill》，只对你说。 It's been so long, baby. So many hours, so many days.我心里的这句话还是想对你说 Suddenly up站在寂寞的舞台上灯光下拖着自己的因此音乐重复我们共同的忧伤不是每一次的演唱就可以淡忘明天没有你 In my heart will never be apart 残留手上的香味提醒我在数位相机里留下的承诺每一封简讯传出的思念都对你说 Shut up, hey, oh, means I love you 代表着我离不开你每分每秒每一个声音只有你撒娇会让我微笑 Shut up, hey, oh, 只对你说 I will love youI will love you and forevermore 都属于你。 My FM， 时间不停转，快乐不停歇，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好音乐。 자가멀어져가남자는노래부르지만눈물이나는걸이별이라 Love Song， 哇，终于等到了。 对，你知道，Top 最近有喜事儿喽？ 哎，可以说 一下。人家谈恋爱了。 哇，这谈恋爱了，那对于很多女粉丝来说，真的是哦破。哎，其实已经早就谈很长时间了吧？应该。 可是就是最近啊，就是爆出来这个女方真的家世显赫。 哇，天哪！ 姑姑啊，爸爸呀， 啊，是我们中国的哈。 对， 嗯， 就是。真的都蛮厉害的 哦，哎，那就祝福他喽， 啊，祝福喽， 嗯， 我们今天要开始我们的互动话题的时间了。 在这个问之前呢，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晚上你一般几点睡？当除了是昨天晚上， 除了昨天晚上哦， 对对，平时 我觉得我昨天晚上和平时就是整个困出了一个白天，就是相差出一个白天过去。 哦，这怎么说呀？ 因为平时睡得过早，昨天又睡得过晚了。 啊，平时是几点钟睡呢？ 平时七。 七点睡，对，有时候就，哎你， 大家在吃晚饭的时候，你已经睡了是吗？ 因为我起得太早了，我四点就会起啊。 哦，所以就为了一个保证一个好的睡眠 啊，七点睡完了以后九点再醒， 那可痛苦了。 这突然醒来很痛苦，还有像我昨天就是带班嘛， 嗯嗯， 带到十二点，然后再回去洗洗啊，涮涮啊， 哎哎，对， 大概两点才睡，然后我现在又很痛苦，就是怎样都很痛苦， 就是很痛苦，早起毁一天嘛，这种感觉哈，俗话说， 每天都毁， 嗯，每天我们都是自己毁了啊， 啊，好多人都说哈，现在呢这个。就是起床已经慢慢不困难了，可能有各种方法了， 嗯， 但睡觉现在又成问题了， 就是晚上为什么怎样才能做到早点睡哈， 嗯， 哎， 因为现在诱惑太多了， 啊， 玩手机游戏是不是， 嗯， 看电视， 嗯， 然后聊天， 啊， 然后跟同学聚会啊， 各种 跟同事 happy 啊，出去就是唱了 key， 嗯， 是不是， 嗯， 聊会儿天， 夜生活， 啊，诉诉衷肠， 嗯， 这时间就过去了，我怎么早睡呢， 哎，那你告诉我们就是说如何就做到，比如说你七点钟就开始睡了吗？ 我没有朋友，没有，就是我会把我的时间都安排在白天。 嗯， 一般我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哎呦，好 有规律，哦，就看天黑了，我就说差不多该散了。 你这真不是一般人呢，啊！天黑了，四五点钟，哎，差不多该散了啊，我要回家睡觉了。 就是会有很怕天黑， 嗯， 一天一黑就困。 嗯， 但是这个生物钟啊， 习惯了哈， 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够养成的， 嗯，长时间， 所以大家就会觉得突然有一天让我早睡好困难。于是呢，我们今天就来探讨这个方法，就是， 嗯， 如果有一天你必须要早睡， 嗯， 转天要早起， 嗯嗯， 你要怎么办？ 哎，就如何就早点睡哈，就睡， 嗯， 睡觉快速，这样是入眠呐，啊，之类的， 嗯， 这样的一些好的方法。 对， 然后告诉我们，可以在我们官方微信 TJ 沙发线 MyFM 1005留言，同时留下你 的 电话码。 嗯，你也可以搜寻我和艾瑞的新浪微博，我是一斌，一时一时的一斌是一个王子，一个几分钱的分。 嗯 ，A R Y 艾瑞。 知道我们过后呢，记得留下电话号码，一定要记得留下，这样方便我们给你反打电话，并且为你送上 郝云演唱会门票。 是的，就是在1月1号，我们在等着你。 嗯， 接下来我们有请 Grace 的爸爸，薯条爸爸 哦， 曹格姑娘。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我在哪里见过你，我一下却想不起是否在梦里，姑娘家乡在哪里，竟会如此的美丽，哎呀真的好可惜，该早点就认识你。 我这朵花，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我爱上她。 My 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You can be amazing, you can turn a phrase into a weapon or a drug. You can be the outcast, or be the backlash of somebody's lack of love.Settle in your skin, kept on the inside.

Music and more of it. My FM 100.5. 小春，香港出世，屋邨长大，正宗地道的香港仔。读书我成绩不是冇，唯一只识跳舞。 我是陈小 春，最后听讲舞池到到 woman 妹嘅身边伴舞，唱歌做戏唔错， 都唔错。 而家仲有黄大炜帮我写咗呢首主题，有个老婆，有个仔。我去上半场，几好啊！几好啊！几好啊！下半场会系点？我相信一定更加精彩。 身边，只有飞过。 to you. There is nothing I want to when I gave my love to you. There is nothing left to do. 啊，来自陈小春真哥的主题曲啊， 是 这首歌呢的确是跟他的风格不一样啊。OK， 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艾瑞， 我是一斌。 嗯 啊，今天我们来聊的事儿就是怎么样让自己快速入睡，即使很早的话也要想尽办法，我现在就得睡了啊。 嗯， 到底有什么样的办法呢？首先我们看到我们听众说，睡觉前啊要想点安静的事儿，切记不能激动， 不能想得太激动。 对，激动你就醒了呀，是不是？刚酝酿，可能你酝酿了一个小时的， 越想越兴奋， 一个小时的困意瞬间木有了，是不是？比如说你想到今儿要拿奖了，是不是？你想啊，比如说我要告诉自己要早睡，明天要早起，早起要抢票，一想到票兴奋了。 哦，原来这样啊！ 哎，又不困了，这多痛苦啊！ 哎，也是哈，他想着我如果第二天能中奖的话，那 对啊， 越想越兴奋，然后又想着，哎，这主持人一在微博里面又发了什么的话题呢？ 哎，再看一看 啊，来看一下，搜一下啊。 嗯， 那也有听众这样说啊，他说睡前我这是我说的，睡前绝对不能太兴奋啊。听众说呢，我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失眠了，甚至是一夜无眠，经常是三天加起来才睡十个小时左右，三天加起来哇。两三小时啊，一天好痛苦啊。 嗯， 所以他说身体啊就弄得很不好啊，直接的反应就是长痘痘啊， 哦， 皮肤没有以前那么细那么光滑了，而且感觉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所以就每天强迫自己十一点的时候闭上眼睛，哎，就算失眠隔天也必须早起啊。久而久之就会把生物钟给慢慢调过来了。 哦， 是这样， 就是困了也不能睡，就是转天呢就会很早入睡了。 嗯， 就是每天要求自己只能在这个时间段睡。 对，就是强迫自己吧， 所以就会就是慢慢的纠正回来。 哎， 这个方法还不错， 还不错，可以尝试。 就是像我们这种困了就困着。其实在我看来，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困了就是困着，一直就困下去，今天晚上你的睡眠一定很好。 哦， 然后明天如果你还按照这个点睡的话就还 OK， 就还是把时间生物钟给调过来最主要的。 可我本是一个就是很规律的生物钟，昨天踢个班之后我觉得我的人生都不美丽了， 一下不一样了。 世界都不一样了呢。 对，今天看的世界都是全新的世界。哎，你有没有这种错觉？ 旋转跳跃。 是吗？你会不会有一种错觉，现在也是跟晚间？ 我有一种，你这样说，你这样说，我瞬间好像， 我还是先看一下外面天有没有亮吧。 晚安。这种事情就是我跟你说，睡不着挺困扰，然后困呢也很困扰，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很有必要的。 哎， 如果呢你给我们支了一个很好的招的话，我们用好云演唱会的门票来报答你。 哇，太好了。 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 TV 小小 MyFM 105来留言，并且留下你的电话号码。 OK， 或者是添加我们的微信微博。 不 是微信。微博，我是 Ery A R Y， 我是一斌，一是一时的一，斌是一个王字旁一个几分钱的分。 好嘞， 莫文蔚，爱情。怎会

我是一斌， 哎、hey, ，我是 Sherry。 是的， 啊，俗话有一句这样说的哈，说三人行必有我师。 对，哎、是的呢，阿瑞。 我俩是两人行，好吗？哦，还有三人呢？不是，这直播间还有第三人呢？ 没有，没有，没有。 说的我好瘆人啊！ 就是我们假想哈，如果加入一个听众的话， 哎， 那 听众就是我老师啊。 为什么不能是我？ 不行，听众就是我们的老师。 可是你知道吗？现在三人行必有我师这句话已经 out 了。 哦，那是什么？ 最新的三人行定律是这样的。 嗯， 哎，在这三个人当中呢，有一个人很二， 有 一个人呢很靠谱，还有一个呢傻傻的很可爱。啊，不要说。 哦， 别说啊！ 哦，那你先， 我就觉得我是那个傻傻的很可爱的那个。 哎呦喂，那我肯定是靠谱那个呀。 真的吗？ 嗯，就俩字儿靠谱。 那算了吧，这个定律在咱们当中就不成立。所以大家可以去想一想，其实这个三人帮定律差不多。 嗯， 就是一个很二，一个很靠谱，还有一个傻傻的很可爱。 哎，我觉得这为什么呢？因为不同的风格才能走到一起，然后才有那种相互互补 啊。 对对对，你像我俩之间的配合，你说是不是？就一个靠谱，一个是二和不是二不对可爱还是二吧？ 看我的眼神。好了，不管说什么，总之我们就是会进行自己的这个任务，播歌就对了，对不对？ 就听歌哈。 然后一些私人恩怨，我们就私底下关掉话筒再去算。 不要 不要关话筒。好了，我们接下来有请到的是戴饶绽放，艾瑞你等着。 置换补贴最高18000， 谁呀？ 一汽大众置换补贴零利息，分期同时享， 谁呀？ 天津捷星 一汽大众捷星店现车聚会最高80000，滨海新区河南路汽车街25387888。 天津通富祥沃尔沃全新 S90 长轴版豪华轿车预售开启，一年整车延保，2000元售后工时，3年6折保值回扣。地址：河西区解放南路489号，电话28293333。

有太多话要说，我说我一言难尽，也不要再啰嗦，我还有一台钢琴，它让我打破沉默，听来不太安静。Yeah, 就算有多少烦恼缠绕，我也只要抱着吉他的小蛮腰，黑白琴的闪耀再没烦恼把我扳倒。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明了，现在只要音乐在听到，有什么大不了，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泪眼曲线歌声蔓延，我用音乐来参见。每一个乐器跟我写出一段感情，每一个节奏替我画出一阵丹青，每一个音符帮我谱出一场幻境，让我安心。音乐突破了时间空间，它会重现最思念的一场容颜，我是让人暗恋，再也不会梦见梦魇。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明了，现在这样音乐在听到，有什么大不了，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局限歌声蔓延，我用音乐来参见，这只有一个理由，屏着呼吸好几口，好好去享受最的享受，黑白渐渐演奏，声音在我前后左右，没有人能够左右这宇宙。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明了，现在这样音乐在引导，你什么大不了，我们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局限歌声蔓延，我用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明了，现在这样音乐在听到，有什么大不了，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局限歌声，我用音乐来赞美你，真的真的。 来自方大同的听，这里是 MyFM 101.5 音乐开思路，我是一斌。 嗯，我是 Harry。今天我们就说的话题就是，如果你能够早点睡哈，那个听众呢，对，听众就这样说哈，他说我就睡之前呢，必须要看电影 啊， 看困了才能睡。那关了手机啊，闭上眼睛半小时15分钟才能睡着，而且呢，这一睡就必须会做梦，什么都会梦啊。我觉得这有意思，我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睡觉之前呢看电影，然后你就会梦到跟这个电影相关的一些情节。 那挺好，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你可以就是看一些自己喜欢的偶像明星啊，然后就梦到见到他，和他一起吃饭。 自己是梦里面导演啊。 对呀、啊。 盗梦空间。 我教你一招，就是连梦都不会梦，不管是偶像啊还是怎样。 哪种啊？ 刚才我们的听众们教了我很多招，比如说把那个路由器关了，世界一下子清静了。还有人说把手机啊所有的电子设备全部耗没电，一下子就清静了。 对， 那我觉得就光很焦躁了， 直接拉闸得了。然后晚上回家就点蜡烛。 对，蜡烛我们要清静， 到家了 对，练练毛笔字什么的。 哇，你说要晚上就是说避免玩什么电子游戏设备啊， 对， 就把家里面闸给拉了，然后今天晚上开始换蜡烛，一回到家，到家了。 但是就会，可是你没有觉得点蜡烛就爱玩一些游戏 啊？什么呀？ 笔仙啊什么的，那更睡不着啊。 天哪， 所以不然还是玩电子设备好了。 想着就瘆人了。 对，你知道，就是大学很多人就爱玩这种很 灵异的游戏， 其实这样不好。 嗯，越玩越神经了。 就越玩越清醒，因为我们今天的话题没有力。就你要是玩得很清醒了，那我们还怎么样早睡早起呢？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对， 早上怎么和我们来抢票啊？ 这说 早上怎么来抢票，云总在等着你呢，是不是？1月1号他没看见你，他唱的都不如以前好了呢，就等着你，就缺你一个。 哎呀，是啊，不能这样，这样睡得那么迟哈。 对， 早上得早起抢票。 对，今天呢，我们依旧会为大家送上的是郝云1月1号的演唱会门票2张。 送给大家哈。 接下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添加官方微信平台 DJ 小爱小萌 FM 1005，我的上面留言，或者留下你的电话号码。 或者是搜寻我们微博哈，我是 Ary。 怎么了？难道微信今天呢给你塞了一个红包吗？所以你就只一般都会说成微信，好啦，微博喽。 OK。 然后刚才有人说一斌你改名字了没有？生物改名，做不改姓，我就叫一斌啊。一时一时的一斌是一个王字旁，一个井分前的分，可能我们有改前面的这个台呼的这个前面的标题，但是一斌这戳对戳改了， 叫戳 戳改了，但我名儿没改啊。 OK， 大家可以搜寻一下我们哈。好了，接下来我们还继续来听歌，这里是 MyFM 100.5。 华泰通双十二购车节着急啦！ 华泰通一汽大众旗舰店双十二购车节重磅优惠，暖心上阵， 100抵1000，更有机会争抢1000元油卡， 现场订车即赠惊喜好礼，凭报废指标还能荣耀尊享置换补贴， 全新一代迈腾跃然上市，恭请莅临赏鉴。 更多精彩尽在华泰通一汽大众旗舰店， 金港公路大四汽车园， 87921888，87921888。 有啊，奥特莱斯 韩国首家名品折扣购物公园， 源于湖南百货标杆上市公司有啊股份， 名品云集，品质保证， 引领时尚前沿，打造商业新地标， 滨海新区云山道 有啊奥特莱斯。 梅赛德斯奔驰梦想座驾，感触万千。即日起至12月31日，购买指定梦想座驾，享0.99%低利率金融贷款方案，一年免费保险。呼市信达奔驰之家，239038888。 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越听越精彩。 弯弯月光下，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难免会受伤。弯弯小路上，蒲公英在歌唱，星星照亮在起风的地方，趁着微风飘向未知远方，幸福也许难长。难过的时候谁在身边陪我掉眼泪，失败无所谓，你在左右，月光多美。弯弯月光下，我轻轻在歌唱，从今以后不会再悲伤。闭上双眼，感觉你在身旁，你是温暖月光，你是幸福月受伤。弯弯小路上， 听广播，我爱听这样的。 没病没灾没烦恼，歌多话少，主持人呢会耍宝。 听广告我就听这样的。 吃喝玩乐早知道，抢票赠礼还有现金奖励。 广告也爆料，在 MyFM 100.5听广播的时候爱上广告，你绝对可以。 MyFM 心跳 It's coming、 嗯、 哎，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Sherry， 我是一斌、嗯、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怎么样让自己早点睡呢、 哎、 然后转天不再困呢、 哎、对喽， 很多人说、 嗯、 喝多了它其实 喝大了怎么办 对啊，就很难掌握、 啊、 这个喝到刚刚好想睡觉和喝大了瞬间喝清醒了、 嗯、 这个是不一样 的啊。还有喝清醒的吗？这不是越 喝 越喝 嗨了呀？ 哦，那就越喝越清 醒。走，艾瑞，再喝继续喝，不行不行，今天就得喝下去，那不就是结束啊？直接就整天早上不用上班了，是不是？ 那就是啊，所以不能这样哈。 所以不能，我们要健康，就是好多人还说看书，其实这个方法不错。 看书越看越 也有会心清 醒的，找你他看不懂的呀，英文不好的看英文、是不是，韩语不好的看韩语，就找他看不懂的完全看不懂， 这样可以哈。 对 对，其实今天我们也总结了一下，比如说有几种方法可以首先把卧室啊、环境给布置一下，布置温馨一点，一进去然后就想睡觉的感觉。 哎呦，那岂不是就关上睡了， 就 关上睡下去了。 对，就很温馨啊，然后一进去哎呀就想睡觉了。 对， 然后还有比如说就是最常规的睡前呀、泡个热水脚啊。 热水脚， 嗯， 这脚的什么馅儿，热水脚。 我跟你说，你这么一说，我从此对这个 泡脚这件事儿， 这个脚之后有阴影了。 对不起啊，听众们，以后让你对脚子有所阴影了。主要 我 特别关心热水脚到底是什么馅儿的。 我真的，真的， 我是触了你的笑点吗？ 是的，是的，是的。 好 啊，有点，这有点笑锅了哈。 泡脚 啊，泡脚，那你这让我后面怎么说呀？我还准备说喝杯热牛奶。 好啦，就是会告诉大家一定要调整自己，是不是？ 对对对，还可以就自我暗示放松放松放松，然后或者数数啊，数数我觉得其实不靠谱。 数羊靠谱。 数羊也不靠谱，我跟你说。我经常能够数到白天， 真的 啊，真的就一只羊两只羊三只羊就一张数。 但是你就是你知道吗，就有一个歌星他想了一个办法，他的孩子一听他唱这首歌就会马上入睡，所以家里有孩子的或者你实在睡不着的啊，当然这个时候我们只把这个歌推荐给你，你开车时候千万别睡着了啊。 我相信应该不会听睡着的哈， 顶多也就是困一困，是不是？好了，这首歌推荐给你，就是说今天晚上如果你睡不着，可以用这首歌来催眠一下。周华健唱给自己的孩子的歌曲《亲亲我的宝贝》。 亲亲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寻找那已失踪的月亮。亲亲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海洋，寻找那已失踪的彩虹，抓住瞬间失踪的流星。我要飞到无尽的夜空，在颗星星做你的玩具。我要亲手触摸那月亮，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啦啦呼啦啦啦啦呼啦啦，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啦啦呼啦啦啦啦呼啦啦，最后还要平安回来，回来告诉你那一切。亲亲我的宝贝，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亲亲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寻找那已失踪的月亮。还要用尽我一切办法，让他学会念你的名字。啦啦呼啦啦啦呼啦啦，让他学会念你的名字。啦啦呼啦啦啦呼啦啦，最后还要平安回来，回来告诉你那一切。亲亲我的宝贝，啦啦呼啦啦。回来告诉你那一切。亲亲我的宝贝。 亲亲我的宝贝嘛。 哇，哎，其实还不错啊，这样催眠曲，因为它听着很温馨很温暖啊。 那你怎么还没有睡过去？ 因 为你在数水饺。刚才我们说那个梗照听众说 啊、 嗯、我知道了，怎么才能秒睡呢？数水饺， 一个睡觉，两个睡觉，三个睡觉。哎，真的，你今天这样一说哈，我真的以后对这饺子有阴影了啊。 是吗？ 嗯。 中午咱吃什么馅儿的？ 哦、no， 我不想说这个了，我要说个有意思的事儿了啊。 有意思的事儿也是大家一起去吃啊。这个行程当中也有大家一起吃。 哎，这个对， 烤 挺不错。我先说一下这个行程嘛。 嗯。 就是 MyFM 私人定制自驾游呢，全新的启动了。 嗯、是。那时间呢是在26号，我们就要出发喽、 啊哦。 如果想知道的话，赶紧在官方微信平台 TJ 下线 MyFM 105来进行。 怎么了？ 留言，就是你知道你、哦、我们有一个这个方式，就是你搜寻，比如说自驾游，它会出现的我们的那个、 哎、 那条信息， 直接会有这样的哈。 对 啊、那我也说一下，这其中呢，我们会经过比如说毛巾棒啊、国家森林公园。还有蜗牛特旗、克什克腾旗，还可以体验达里湖冬天捕鱼、林海滑雪啊、沙漠越野啊、林场狩猎等等，都很好的。 嗯、对我们不仅玩得好，住得也很好、嗯，我们会住在五星级的温泉酒店。 啊，这个冬季就不太冷啊， 就可以早睡了哈， 啊、 玩得嗨了，然后住在酒店泡个温泉， 哎，有助于睡眠哈。 是，就不相信你睡不着。 嗯。 好了，那如果你想要报名和我们一起出去玩的话，拨打5856-5990来报名参与我们的活动。 OK， 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马上就要来进行反打电话了。最后再次提示大家，在官方微信平台留下你的电话号码。 好了， 嗯，继续来听歌喽。 有些事情可以将就，有些事情却必须要讲究。 滨海之家哪里去？绝佳位置，纯熟社区，运通家园，河北路杭州道交口，双轨道交通纵横驰骋，建面15000平米社区商业街，购物出行感受便捷，尊享滨海城市繁华。 运通家园给你毫不将就的尊贵体验。运通家园置业热线6630-1777，6630-1888。大众进口汽车全新一代T冠基因重组，再造城市 SUV 新典范，秉持原装进口血统，重组大众优质基因，现已全面接受预定，详询天津空港众辉8490-5688。 清晨的微风，午后的阳光，傍晚的街灯，夜空的繁星，无论何时 MyFM 100.5，随时随心的好音乐陪在你身边。 是一个很奇怪的男人，总是说些很天真的想法，却很认真。每天画着没人看的画，给自己满分，独自穿过那虚荣的凯旋门。的郊外，我在我的花园想起你，于是我决定拿起笔开始写这封信，开始一段去寂静远方寻找你的旅行，离开繁华寻找异乡中的你。是我的色彩，我一个人的学派，就算只有我认为精彩，人们不爱印象派。

谢谢谢谢陆毅，谢谢。 嗯， 这里是 FM 100.5，我是一斌。 嗯，我是 Jerry。这时候开始我们反打电话抽幸运听众。嗯， 喂，你好。 Hello， 早上好，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Jerry。 我是一斌。Hello， 你不是留言？ 哇塞，真的是你们呀！ 哇塞，有没有被惊到啊？ 哎呀，我太惊了。 今天早上非常恭喜你，你有机会能够拿走好运演唱会的门票了。可是呢，你得先跟我们说你的这个快速睡着的秘诀是什么？ 哦，看英语书。 你看是不是？ 也是偶尔的睡不着才会看， 然后马上就睡了。 对对对，然后是看着看着就睡了。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儿？就是你永远在看那几个单词。 对， 一个月 是这样的， 还是那几 个？这个第二页很少能翻得到。 原来是这样的呀！ 你能不能把你英语？ 我刚刚真想跟他说是学霸。 你把第一页复制给我，我也想看一看了。 永远翻不过第二页了。 总是想把英语学好，但是每次一看的时候就要睡。哎呀， 我也有这样一个想法，就说想把英语学好，但是呢，就是他还好，他都看英语书了，我连书都。 就一看书名就已经躺下了，是吧？ 哦，好了，我去数水饺了。 哎呀，我刚才就听着你们这个数水饺，我已经饿了，饿了好久了。 对啊，教大家秘诀的，怎么 数水饺了？ 怎么变成一个段子了呢？ 好了。 啊，好 happy 哦！ 好 happy， 那我 哎呀，太开心了！ 赶紧再来个 happy 的事儿告诉他吧。 不愿意说， 不愿意说 啊！我想听。 我不知道好运英语好不好哎。 哦、give you something， 我的票。 嗨嗨起来，造起来！ 太棒了。 OK， 送票子了，送票了。 好了，为大家，为你送上。 不是为大家，没那么多好吗？好了，为你送上的是好运演唱会门票2张啊！恭喜你喽！ 恭喜你了！ 开心死了，开心死了！太谢谢你们了。 OK，No、okay, problem。我天哪，别说英语了，这、 哎、 是啊。 哎，好的好的，谢谢。 嗯、好嘞 好， 恭喜，拜拜， 拜拜。 哎呦，今天早上笑脸好足哦。 嗯，我觉得这个听众也是特别有意思啊。 对，就和我们一起笑起来。 瞬间把我的潜力也是发挥的极致哈、啊，英文说的那么。 Give me a 那么到，那么到。 好了，就会觉得其实每天早上电话连线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开心，嗯、对不对？ 就像哎，真的就像三人行哈、啊，今天早上这特别像三人行 啊， 就像跟我们站 坐在 直播间里面， 对不对？ 啊，我是。我突然觉得自己不靠谱了。 但他是那个聪明的， 我就是个二的。 希望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呢，大家也可以来互动，因为我们接下来继续要为大家送上的是由十八酒坊带来的好运演唱会门票喽。 啊，对，我们要感谢十八酒坊提供的哈， 谢谢， 谢谢。那在元月1号的时候呢，滨海国际会议中心会好运演唱会。 是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欣赏行业，这里是 FM 100.5。 是终点，傻傻地看着你，眼角不流一滴泪，说好了要坚强不流泪。我以为我可以让爱变得更甜美，才发现爱情竟是一场残酷的考验，太愚昧太依恋，才放你去自由飞，瞬间爱决定在今夜。雨纷飞飞在天空里，是我的眼泪，泪滴坠坠在手心里，是你的余味，谁了解真心的付出换来是离别，我知道爱过后会心碎，相信爱情。

情路又无涯，只为他袖手天下。风烟起，寻爱似浪淘沙，遇见他如春水映梨花，挥剑挂天涯，相思轻放下，梦中我痴痴牵挂。 流行好歌为你推荐 MyFM 100.5，我是孟庭苇 MyFM。 叫醒你还在沉睡的耳朵， 什么是好音乐？是陪伴在你早高峰拥挤路上的温暖。 什么是好音乐？是 MyFM 100.5为你用心推荐的 音乐快速路。 这里是 MyFM 100.5音乐快速路，我是一斌。 哎，我是瑞。当当当 当当当， 开始点名了哈。来看一下我们的车友会俱乐部的成员，哎，恭喜快乐港湾，轻狂书生，还有雪球、傻袍子、大香香，还有黄修丽、小伟、无名、斐飞，不是，叫冰冰奈斐，

寂寞恨，锦书画不成，情真意深深不尽鸳鸯枕。只有破镜千万针，杜鹃啼血声，芙蓉花数过尽缤纷，转眼成归尘。战歌送离人，新人欲断魂，浓情蜜意此话当真。君可见刺绣每一针，有人为你疼。君可见牡丹开一生，有人为你等。江河入海奔，万物为谁春，明月照不尽心深无尽鸳鸯枕。翠竹寂寞恨，锦书画不成，情真意深绣不尽鸳鸯。 送礼喽！ 哇，什么礼？ 购卡、美容卡、健身卡、大王餐、演唱会门票，通通送给你喽！ 哇哦，锁定早间6点到9点音乐快速路， 好礼互动单元， 这就是 彬彬有礼， 这就是彬彬有礼。 嗯， 我是彬， 没错，我是艾瑞。 嗯， 开始送礼，今天我们还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要送去礼品呢？ 接下来我会给大家播放两首郝云的歌。 嗯， 我想提示大家一下。 那是什么？ 嗯，如果呢你脑子不够快，你觉得又想抢票怎么办？ 嗯， 把你手机打开，摇一摇功能。哦、 我们提前都已经说好了。 对，因为今天的我们给大家就是放水了。 哦，已经放水了哈，就摇一摇。 前两天不是直接就是两首歌叠加在一起，现在我把两首歌拆开了，就等于是前两天的那种答案的形式，今天我直接放给你。 那应该很简单啊。 超简单好吗、 啊、 再加上摇一摇就等于白送了。 来听试试啊。 所以我告诉你，如果你摇到了，摇对了，并且呢最终会我们选中你的话，就可以拿走由18酒坊送出的好运演唱会门票了、嗯、现场就可以听到这些歌。 太棒了，来开始吧。 我就不想，我一直在卖关子就不想播。哎， 快开始吧。 因为我觉得太简单。听好了没？听好了没？手机都打开了没？好，我们来听一下第一首歌。二手 通过了爱上海的遇见你，我会紧紧拥抱你在怀里。 好，你猜出来了没？ Wow, 好容易哦， 太容易了， 而且就是答案都蕴藏在歌词当中。我看到好多人在刷屏了、嗯、是吧？ 都已经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 好好，赶紧在我们官方微信平台留下你的答案和你的电话号码，我们会随机抽选一位为你送上好运演唱会门票两张， 快来吧。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 欠自己的 smart， 今天该买了。即日起至12月31日，购 smart 最低可享零利率，或低月供99元起，更有零预付弹性购车新方案，即刻致电天津之星0228490-9090。 smart。 My FM 100.5。 期待一

是悲伤和生命有点颤抖，也比你好得多，我还是很快乐，我才不会难过。你别太小看我，有什么熬不过，谁说我不能喝，我喝的比谁都多，走路有点颠簸，也比你想得多，我还是很快乐。什么不忍心，怕什么，相信我，不在乎，就算你走了，落就算我的心总是流露，落下负一层笔作，你也不会难过，你不要小看我，有什么熬不过，大不了唱首歌，虽然是悲伤歌，生命有点颤抖，也比你好得多，我还是很快乐，我才不会难过。你别太小看我，有什么熬不过，谁说我不能喝，我喝的比谁都多，走路有点颠簸，也比你强得多，我还是很快乐。 男神他又演了那个电影，那个里面好帅的 嘞！回来直播了，直播了啊！ 哼，怎样？我们就是一个不按套路出牌的组合 哦。我们还要为你带来奇葩的彬彬 有 礼， 够胆你就来！哎嘿，够胆你就来！这里是 MyFM 100.5，彬彬有礼。 我 艾瑞起床，艾瑞起床！ 哎，这奇葩的艾瑞哈， 是。那我们就是这么一个不按套路出牌的组合。 那就不要公布答案了。 但是我们的礼品一般都很靠谱。 OK。 每到我们的互动环节，我们就是特别自豪的说，我们要为大家送上是好云演唱会的门票。 刚刚我们也是听了好云的歌曲哈，这时候是不是也要公布一下答案？ 当然。我们看到好多人啊，这个。答案特别的有意思，我们先来听一下第一首歌给大家出的题目啊。 啦啦啦啦啦，这和钱有关。 这个答案就是500万。然后呢，很多人说，如果有一天我中500万，如果500万，还有说500的。歌名叫500万 ，OK，然后呢，就是这、就是第一首歌啊，然后我们来听一下， 500万， 对，第二首歌。好爷们儿哦！ 哇 哦！ 然后这个有意思就来了哈， 答案已经出来了。 大家答案是我会紧紧拥你在怀里，然后我要和你在一起，什么这些那些、答案是如果来生还能遇见你， 所以说也就在播放的时候就是已经知道了。 对， 哎，其实我可以这样说一下，大家可以这两天啊都科普一下好云哪些歌曲。 对， 看过之后你就知道这 些套路了，所以我一给你播放你就知道，哦，这个一斌已经把这个提示给我了。 对啊， 可是你知道啊，就是刚才有很多人答错，但是有很多人答对啊。现在我们就来大屏幕滚动了啊。 好，抽取幸运听众。 嘿， 转起来。 噔噔噔噔，嘿。 三二一。 好，我们恭喜这位，哎，答得比较靠前哈，他的答案。 然后是 AMAMA、 哦、啊妈妈 好，恭喜你，稍后呢我们会告诉你具体领奖方式，然后在官方微信平台九点之前回复我们你的信息。再次我们要特别感谢十八九坊带来的演唱会票的支持、嗯、谢谢、 哦、非常感谢，也恭喜这位听众哈、啊、 嗯, 嗯，那我们特别要告诉大家的是，在最后的活动结束之前，我们会选中最终极的一位幸运听众和郝云亲密接触。 我的天哪，原来还有，也就是说你们中了奖之后不仅仅是拿到这票，还有机会亲密接触啊。 是呢、 啊、其实我也知道这事儿，比如说一块儿跟郝云吃个饭呢， 你说郝云爱吃辣的吗， 聊个天呢，然后再跟郝云分享一下，说哎呀云总啊，你都不知道我拿这个票多么不容易啊当时我听你歌啊怎么样怎么样、啊 嗯、对， 都可以聊啊。 是啊，然后他说一斌和艾瑞好坏哦、嗯、 对啊，就 不要这样说啊好了，那希望大家在明天的时候呢能够继续拿走我们的四张门票。 好嘞， 来自张宇，月亮惹的祸其实都是郝云惹的祸。 OK， 谢谢张宇，月亮惹的祸。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Sherry， 我是一冰。12月4号的时候，美剧《行尸走肉》里边的格伦的扮演者和里面的摄影师女友结婚了。 哦，太棒了！我就喜欢听这些很浪漫的事啊，很幸福的事情啊。 是因为平时过得太悲哀了吗？ 太惨了。 艾瑞，我看到你黑黑的双这个不是双眼皮， 黑黑的双眼皮怎么样？ 眼袋，所以我觉得 黑眼圈哈， 需要给你来点提神醒脑，然后又很美丽的故事了。 是什么？ 你知道两个人就是结婚的时候啊，穿着这种传统的韩服，在双方亲友以及行尸走肉的剧组的见证下，完成了温馨、浪漫、充满爱的仪式。棒棒棒棒，嘿！棒棒的， 我觉得特别美好。其实，就喜欢看这些很幸福的一对儿啊，幸福的人呐、啊。那你说他们在结婚之后呢，会不会也在家里面上演这样行尸走肉的故事？ 你咬我一口，我咬你一口。 我的天哪！ 啊，吓着你了吧？ 真有， 就会有。但是我觉得还是挺幸福的啊，就说能够走在一起。 对啊，因为一个电影美剧哈，是吧？因为一个剧，然后拍电影之类的，走到一块儿，也是一个特别美好的缘分。 最近好像唐唐和里面男主角也在一起了。 哎呀，就喜欢看这些很幸福啊。 罗晋，如果是真事儿的话，就恭喜他们喽。好多幸福的事儿哦。 早一点曝光啊。 还有一个更幸福的事儿。 是什么？ 就是艾瑞，当我看到你的黑眼圈的时候，我特别想告诉你。 为什么？ 已经8:55了，我们可以下班了。 是吗？哎呀，都不知道呢。 所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大家要注意好休息，对不对？ 对。有今天互动话题了。 今天互动，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就是基本上啊，然后开车到单位的时候，每天早上我们就觉得很困很困很困，因为快速路为你加油打气。可是呢，明天希望大家就仍然是充满精神的喽，再 精神饱满的一天。 我是一冰。 我是艾瑞，把下面时间交给董真为你带来 Music Friday。 拜 拜拜。 食材本真的味道， 鲜香 令人垂涎的麻辣 味美， 好油好料，精工巧制， 健康 大快朵颐首选鲜味捞火锅。开发区三大街菜市场鲜味捞火锅， 优美旋律绕耳畔，思想快乐透心田。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会看见那颗流星，如果再慢一秒，我会在街角和你相遇。爱的出现一点都不讲理，玫瑰花一瞬间开满了大地。到底爱你好不好，我还不知道，只知道心在动摇，丘比特在微笑。是一种直觉，是一种气味，是一种本身。时刻随时启动，挡不了。当浪漫来袭，灯架在燃烧。当你给我第一手独家拥抱，我的心蹦蹦蹦蹦蹦跳，它蹦蹦蹦蹦蹦，为了你蹦蹦蹦蹦蹦跳，它蹦蹦蹦蹦蹦。 嘿，如果可以，我也不想每天这么想你。爱不是电影，却比电影更有戏剧性。你就在我需要的时候来临，在背景音乐里对你动了心。我在阳光下披上了你的外套，也在你怀里看见那幸福的一角。爱在你的双眼。